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离叶。我昨天去剪刘海，跟理发师说给我剪个漂亮点的刘海呗，你要是剪得不好看我可不给钱啊。理发师回我， 妹子不想给钱你就直说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现在开始慢慢的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要慢下来生活了。在大千世界当中，我们都匆匆忙忙的，忙着学习，忙着考试，忙着赚钱，忙着结婚生子，忙着生活，可是却忘了生活中最美好的就是静下来去感受每一个心跳的瞬间。希望你也可以慢下来，去遇见生命当中的那些美好。 再会吧，我的爱人，爱有多深，让我们如今还是难舍难分。有太多动人的歌，太美的梦，被我们曾经相爱黎明黄昏。外面是辽阔天空，温暖和风，和许多等着你去实现的梦。请带着爱过的心，我的祝福，从今后不再思念，不再回首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过往。这世界不管对错，真假难分，我们却曾经爱得那么认真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迷惑的过往。一直到海枯石烂，烟消云散，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。 我想要带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逼迫的过往，一直到海枯石烂，烟消云散，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，一直到海枯石烂，烟消云散，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。 看到一个网友说，18到25岁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龄段，有人要结婚了，还有人正好开始读研读博，有人已经生了小孩，但还有人依然要遵守家里的门禁时间，规定你几点之前就必须要回家。有的人可能在快速的成长，有的人可能还在迷茫。你还记得你18到25岁的时候发生过哪一些重大的改变吗？ 是那么的拥挤，我喝了喝去可乐，还是要剩一点，剩一点给你。Oh yeah, for my baby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声。最后决定， 我想，

觉得迷茫的时候，我们不妨给自己定几个小目标。虽然方法很老套，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已经跟我们强调过了，但我真的觉得定几个小目标非常的有用。有时候想想，迷茫不过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大了，他会无所适从，总感觉用尽全力也很难靠近一点点，但是一口是吃不完一个大蛋糕的。我们不妨分一小口一小口吃完。 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爱你那么久，其实算算不容易，就要分东西，明天不再有关系。留在家里的衣服，有空再来拿回去。不去想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。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？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地离去。痛快地哭出声音。

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终于女生已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自重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车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自重。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之前听过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今天都是我们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。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愿望，很多的目标，想要不凡的成绩，但是却没有付出行动。我们想要健康的身体，却没有坚持锻炼。我们想要更好的未来，但是却没有真正改变过。其实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我觉得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已经够了，一个是你的专业，一个是你的人品。因为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，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，剩下的就只是坚持了。用善良，用专业，用真诚，赢取更多的信任，还是那八个字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，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。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，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，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 可能说喜欢你的人很多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坚持下去的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关心你的人也有，但一直关心你的人却很少。对待感情的态度必须是宁缺毋滥才可以。

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每一首歌